爱的路上谁在纵火，却没没人为他哭泣，雨滴来得太早，也要感谢上帝。记住你的东西，不知不觉进入爱不释手的游戏，不知不觉发现一切早安排就绪，点亮灯火站在没有了你的领域，爱情徒有时